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。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:30。好了，稍后在16: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。 伫立在窗口，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，就地如重游，越远更寂寞。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刻走我，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，之后就能回忆思念守，谁想懂得时间怎么多，花开就一次郑州，我却错过。